多少可爱才长这么美，牵起你的手带着你走，你就是我的一种。大哭大闹大吵没什么问题，你不逗我开心我就会孩子气，拉着你的手跟着你走，你也是我的一种。捏你嗨嗨嗨哦哦哦，天天温柔你的嘴呀都不能动，在你身旁守候给不完的温柔，对你的爱爱不够，对你嗨嗨嗨哦哦哦，送你星星送你月亮都不能够，快乐就长长寿，难过就摇摇头，陪着你到最后，爱不够。饥肠难弄鬼恋你这么淘气，吃了多少颗爱才长这么美，